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父母放肆破听。 各位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野。有没有发现时间过得很快，转眼已经到了秋天了。我觉得秋天真的是最适合恋爱的季节，万物开始慢慢的萧瑟起来，天气开始又冷又干燥，适合散散步，买买菜，喝喝咖啡，放眼望去，马路上每个人都干净又舒服，会觉得这个城市无比的可爱，整个恋爱都是天然加着滤镜的。如果你在秋天爱上一个人，就请好好爱吧。 愿只愿人在风中，聚散都不由我。啊，不怕我孤独，只怕你寂寞。不知所 好你伤口。愿只愿人在风中，聚散都不由我。 昨天是经典九六九的五周年台庆，看到微信平台上面有很多人发送了非常多的祝福。卓晨说，3年前我换了工作岗位，成为一名森林消防员。我们有出国任务的时候呢，总要打开经典九六九，队员们连广告都能够背得下来。调侃我们姓张的司机师傅又跑贷款去了，一路上总能听见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，集体跟唱着，这是我们身边最简单的快乐。感谢经典969，祝五周年快乐，谢谢。接下来继续和你一起分享经典好声音。

看到微信平台上面 T 离他说，我从2015年开始有车开，一直以来收藏的频道第一个就是969，喜欢听经典老歌，一路都是满载的回忆，也喜欢主持人的声音，就算是一个人的路也不觉得寂寞了。他说谢谢你们，也谢谢你让我们认识你。珍珍说，去年一个午后发现了经典969，一直在播经典音乐，一向不听电台的老公也非常的喜欢，那个时候他还在怀孕，去哪儿玩呢都会听969，他说感谢969在路上带给我们的快乐。如果遇到一首你喜欢唱的歌，就跟着一起唱吧。

身旁。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。黄伟文为杨千嬅写下最佳损友，齐秦为王